这个城市专业人员之外，在场的其他的同学都是来旁听的啊，就感觉很奇怪。这个，让，而且我这一次上课，说来对大家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我这次上课，我忽然发现是我比较可以，教书教的比较再任性一点。就说你可能会觉得你这人过去的记录到今天还不够任性啊，但是呢，我就这次因为要教的是设计城市的人员，所以我就发现说，原来我过去面对着活人教书的时候啊，还是会顾虑说活人听不听得懂的问题，就是比较还是有在一点点的用力啊，在迁就学生，在看就看到学生露出了睡着的表情或者是疑惑的表情，就会有点想要赶快再跳个火圈翻个跟头什么的，再说个笑话，让同学比较能够清醒。可是这次因为是要跟城市设计人员做一个情报的传输，我才自己才发现一个很单纯明快的事实，就是《伤寒论》这个著作啊，它其实说起来也是一本技术操作上面的一个书，就是你要学的是医术这个东西。那我其实不太需要真的希望我自己的教课能够让同学在一次的听讲里面就学会，因为这个课上的连续上54个小时，就是一定会有忘记的嘛，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今天是在大学上课，54小时也快一个学期的课了，那一个学习的课如果到了期末考的时候，你总不可能不复习一下嘛。所以就是很单纯明快的一个事实，如果要我用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自己伤寒论的方剂啊，倒比较能够上手，那我自己也好歹也是学到4遍左右。又或者说，即使不要说伤寒论这个主题，就比如说什么一般的实用性书籍，什么企业管理的书啊或者什么的，我想要操作看看这个书的内容的时候，我通常也会一本书读到4遍，就是在2个礼拜里面读完一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再读一遍。为什么？就是这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必须啊，因为当我读完第一遍的时候，我会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人并不是那种过目不忘的头脑，所以一定可能读完第一遍有很多东西是他讲过我看过，可是我忘了。所以我通常还会再读第二遍，然后去看一下啊，哇，这个地方果然我看完就忘记了，现在再看的时候才发现。所以第二遍是为了要看看我有什么东西记忆力不足而忘记的。那看完第二遍以后呢，我通常还会看第三遍，就是第三遍的用途是我对我这个人的人性的弱点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人的头脑都是喜欢拿自己现有的观念去套用在新来的信息上面的，所以常常读到第二遍，只是把内容有没有这个东西看过一遍之后，到了第三遍，你还是会发现说，好像这个作者的某一个意见，我在心里是不认同的。因为通常你不读到第三遍，你会随便的断章取义，去用你自己的想法去代替作者的意见，你并不会真的看到作者要传达的意思。然后等到第三遍读的时候，发现我有那么多地方跟这个作者是干戈不入的，然后才要去花第四遍，去把那些我跟作者意见相左的点，去重新想过一遍。就是如果这个东西人家是在实际的操作上真的人生有这个体验，有这么回事的话，那很可能我原来抱持的观念是有问题的，有谎话的，然后再试着让自己的原来的意见再多退后几步，然后去这样才能够吃下这个作者的整个系统。通常我的读书四遍是要做这些事情。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要写程式的人员的话，我这次上课我觉得就会比较任性一点，就是我 大概就是我认为在制造一个中医的操作内容，因为我自己里面也是在用这样的方法在操作，我在操作这个时候可能会需要用到的地图的那个英文字 map 加 ing mapping， 就是可能需要用到的 mapping 跟可能需要用到的结构板块跟资料夹，那我就会一个一个讲出来。但是我的这个讲出来，我并不会要求自己要多么有系统的讲，因为工程师们，你们会要用你们的方法制造一个来处理这些东西的系统，那这个东西是你的专业，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不必替你设想这些事情，我只管丢情报就好了。所以今天就是做一个情报传输的工作。那当我想到我是要做情报传输的工作的时候啊，内心是不无快感，因为从前有一次啊，那个在台北的时候，有一位学姐让我去给他们一群朋友啊讲一个比较类似调阴阳之类的主题。那次刚好在座的我学姐的朋友圈里面有我们台湾大学的一位张晓红老师啊，那他是台湾的这个关于性这个主题的就是超级研究家大前辈。那我那时候去跟一群所谓其实也不是所谓家庭主妇啊，其实也就是事业有成的女人在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就当作我在对一个张晓红老师提报告就好了。结果那一次的上课是我觉得几年之中上的最顺的一次，就是我根本不用去考虑对方听不听得懂，就只是在交报告，反正那个老师是比我高干很多的老师，我根本不用花心思去照顾他。那同样的，我也觉得今天我大概就是相当任性的，就只是在做这个情报传输。那我认为说，即使是我自己学习伤寒论啊，也是学习到四遍五遍之后才会容易上手。那各位同学，你就更加不要给自己那个无端端的要求啊！如果是活人的同学了啊，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同学我们不算啊，还没有出生的同学是将来制造的那个机器人啊。就各位活人同学的话，就不需要太努力的挫败自己。也就是各位同学，你们现在有人是坐在幸运桌，有人坐在不幸桌。幸运桌就是当你困了可以趴下去睡，不幸桌就是趴下去睡会不太舒服啊。那你听到哪里觉得困了你就睡。那因为你知道啊，虽然我已经说了我今天不太努力要照顾活人的同学，但是当班上有四五位同学对我露出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还是会抽一下的啊，就是所以就你们就不要这样鞭打我了啊，就整个趴下去睡就好了。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要睡的啊，我说的确是要睡，就我去年这个五十四小时冲刺班，我在台北也做过一次，十二月的时候，结果大家特地飞到台湾来上这个课，照理说也是很有心啊，可是到了后面两天的时候，就眼睛开始稀落起来了，因为你就听了都觉得哦，每堂课我都在睡，哇，超挫败，对不对？就到最后就再也没有那个，就觉得自尊心很受伤还怎么样啊。当然我当然会有一点想说，同学，我那时候但那个自我安慰是谎言嘛，我不要再强调了啊，就是我会想说我不会是输给张惠妹而已嘛啊，因为刚好我们的教室楼下外面啊在做什么同性恋争取婚姻平权的那个游行，然后听说有张惠妹在最后两天到场之类的，我只能幻想说同学去看张惠妹啊，所以但事实上没有，是真的累了。所以这体力省着点用。那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如果我要对技术人员说的话，有些东西你回去要可能录音要重听四遍啊，录音助教会录，然后会发给同学，那个重听四遍，然后再把那些漏掉的地方再一个个补起来，或者是再重听一次，才会在这些比较零碎的情报里面重新建构出这个整个框架观点的框架。因为我到一开始可能会讲中医的资料夹的框架，然后就讲一大堆什么五的数字、六的数字、四的数字什么东西的，但是这些数字上的问题，其实是对我来讲是中医临床非常重要的东西。我要说临床哦，不是理论。但是 这个东西可能是让你反复温习了三个以后才会发现，哦，这个资料夹的结构是很重要的，这样子。所以就同学不要强求，因为我过去也曾经遇到那种非常心高气傲的中医的学生啊，就是在跟我学《伤寒论》的时候，还不是我开始教，他在讲面先读，然后就跟我讲说他感到很挫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本书我这样看过去，我只能看得懂差不多七成的内容。我说看第一次看就看懂七成，这是天纵奇才了吧？但是他不行，就很挫败，然后后来就没有学了。我就说你现在是来纯粹来翻脸的是吧？就是给自己的要求那么高，对不对？当然谁也达不到你的要求，包括你本人，所以就这事情就黄掉了啊。所以各位同学在听伤寒论，就是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你一开始就当作是看那个什么，我们台湾说什么野生动物旅游频道那种感觉，就看到哦，原来企鹅是这样交配的啊，知道了。就是那万一少看到一些什么东西也就没关系，你知道，就只是第一次只是导览，就大概知道这本书，如果你照它操作的话，这个剧情大概是怎么一回事。那之后对了，有些同学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同学的来路啊，所以我姑且问一下，就同学有听过什么桂枝汤、什么小柴胡汤之类的东西，这种字眼听过吗？那对不起啊，把你们想得太幼稚吧，对不对？那实际上啊，《伤寒论》如果要用宋本来讲的话，比如说宋本《伤寒论》里面有差不多130个方，然后113个方，然后《金匮要略》里面有250几个方，就加起来就是113+253，总共366之类的这个说法啊。那这些方剂，你也不需要强求自己就是一口气都要会。事实上我们学习伤寒论的这个过程啊，大概就是有机会用到的时候，哎，用过一次桂枝汤觉得还不错用，用过一次葛根汤觉得还可以，然后偶尔用过一次大小青龙汤，用过一两次小柴胡汤，那有的时候感冒病的人看起来很疲倦的，用过几次真武汤，或者喉咙痛的时候用过一次麻黄附子细辛汤，你需要的实际操作经验值大概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就是这几个常用方你用了之后，那你再看到你的用的方，也就会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嘛。所以就是你伤寒论、伤寒杂病论整本就算有300-400个方好了，你大概刚刚说的什么桂枝汤、葛根汤、小柴胡汤、真武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用过一次的话，就5个方会用了，就算学成了啦。我从前也是这样，那5方会用了，觉得这本书上就这样玩嘛，对不对？那就有需要的时候再翻就好了，是不是？然后那时候就是，那如果有人来找我看病的话，那我就说啊，这样，你等我一下，我再翻书再说。然后最妙的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如果我在帮人看诊的时候临时翻书，感觉上我好像非常的没有本领，对不对？让我失去病人的信赖。那我实际上人生体验是没有这回事，人家看到在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好诚实哦，他有什么不会的马上就开始查哦，不会硬要爱面子在那边硬撑，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临时忘记再查书就好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需要背的地方。但有这个课题只是听一个我们叫做 index 的东西，就是大概听到说，哦，有一个方叫做当归四逆汤，好像在大概这几页左右吧，这种感觉就可以了。哦，所以伤寒论的学习目标就这样就好了，就是不用再让它更伟大了。所以，就是对各位活人学生要谈到的就是学习方法。那另外一点就是，伤寒论这个系统哦，或者是说，要跟技术人员，因为不是中医的从业人员，我稍微要稍微介绍一下的，就是《伤寒论》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先学，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往往张仲景所提出的这些方剂或者说这些方法，是刚好就是临床上的最佳解，就是你同样是这样一个病啊。可能有的别的中医师会用别的思路想说，你可以开什么药什么药，或者开什么药什么药，或者用什么方，但是 如果症状刚好跟张仲景的书上说的是一模一样的时候，通常是开伤寒论的方会最快有效，而且更多的时候是除了那个方以外，你其他捏造出来的方都不太有效，甚至完全没有效。因此它是一个在学习上面来讲啊，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本书。所以甚至我如果讲的狂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会遇到的这种不舒服，说感冒啊，哪里痛啊，哪里不舒服等等等等，或者一些内脏的疾病啊，如果你伤寒论这本书你能够每次都翻书查清楚然后来开药的话，相当有可能你人生的这种因为生病造成的身体痛苦啊，就可以处理到70%左右了。那可以处理到70%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医术啊，你家附近没有一家西医诊所或者中医诊所的治愈率能够比你好了，就是一个人已经可以抵得过千军万马的感觉了。尤其是人家有的时候西药厂的一个什么什么西药，那是投资到上兆元才做出来的研究成果，那现在你不过是网络上面抓一本免费下载的伤寒论就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疗效的话，其实那种一个人赢过千军万马的感觉是还蛮清楚的。当然呢，我也要说有些东西中医不一定能够拼得过西医，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诚实的想法就是看性价比，台湾人叫 CP 值。就好比说我爸爸就有一次说，哎，你干什么呀，就是中医研究你就不要再研究那个什么怎么样保养视力的好不好。他说因为你看哦，现在什么眼睛有什么问题，什么近视什么远视，对不对，就做一个激光手术然后怎么样就好了，就这样子就好的话，你中医在那边搞来搞去干什么。那我想想看，就我们中医那种保养眼睛的药方啊，什么视力退化了什么什么的，就是那种方子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花蛮多的钱啊，因为方子上还要有犀牛角的方角什么东西的，就整得很费功夫，然后吃那个药啊，你每天吃一把这个药丸，大概也要吃到9个月以后你才觉得视力有改善吧。那这个真的是以中医来讲，我觉得以中西医比较来讲，这个事情不太让人感觉到有性价比。那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蛀牙了就去牙科诊所补个牙，那这个你不要跟我讲说中医吃什么补药能够把那个牙齿再长颗新的出来啊，虽然有这个方法但是不必吧，就是补个牙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不用再去杀一条什么活的公的老鼠啊，然后再要什么何首乌跟生地黄都不可以碰到铁器，然后去做那个什么牙齿掉了重新会长的牙粉，就是这好像也不用搞到那么大阵仗了，就直接去牙医诊所修一修就好了。那但是在这种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可以交给西医的那个技术人员处理的事情呢，却偶尔会让我发现中医有一个亮点，就比如说牙龈退化了，开始那个牙根有点露出来了，这样上了年纪的病，那中药比如说你就一味半人中没事呢，就当口香糖这样子嚼一嚼，那差不多一个月就会长回那个牙龈。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用中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中药的一个，如果你要卖的话是比较好卖的点。因为现在西药的研究要帮助人退化的牙龈长回来的研究还是做得相当吃力的，目前各个西药厂的产品目前口碑最好的是日本佐藤药厂的那款牙膏，但是也只能够做到那个程度而已了。那这个地方就蛮能够凸显中医的性价比。所以呢，就但是我其实讲这些话都不知道在对谁讲，因为这些话很多同学应该不陌生哦，我只是因为但是我对同学都很陌生，所以我不太确定我这些话还需不需要讲。就是有一些喜欢中医的人啊，可能他对中医会有一种信仰的心情，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文化或怎么样。那我本人反而是对中医没有狂情的，就是我不太觉得需要人家信仰中医。我2014年的3月吧， 有一次在北京做那个《伤寒论》的这个大纲的一个两日的教学的时候，那时候跟上海的一个中医是美国人啊，在聊的时候，我就跟那个他叫什么？叫 Brian McMahon 的一个中医师，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要把中医弄成一个什么狂信邪教的话啊，我比较希望我们这个狂信邪教崇拜的上帝啊，是好像那种直销会一样，你知道什么叫直销会吗？就比较像是直销团体一样，我们崇拜的上帝叫做性价比之神。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爱用中医，因为它便宜又有效，比较省时间之类的，就是希望是用性价比来说话，而不是用这种什么民族的信仰来说话啊。我对中医的那个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包袱。那甚至是在台湾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学姐跟我讲，那有一次她就跟一对夫妻吃饭同桌，然后那对夫妻就跟她讲，他们有来上过阶梯叔叔的课，然后后来上一上就决定不要上了，然后那个夫妻就跟我学姐讲，因为我们学姐七七叔叔这个人他一点都不爱中医。我跟学姐说，哦，我听到这么大的赞美，我真的快要洗伤心了。就是对，就是实际上在近距离相处的时候，很多中医的爱好者都会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爱中医，可是我却觉得你真的要推广中医的话，你要精确的去考量每件事情的性价比。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人会来跟我拿包药吃，他根本通常都不是所谓的中医爱好者或者相信中医的人，他只是非常，就比如说像我妈好了，他只是单纯的知道说，如果我今天感冒喉咙痛了，跟你拿这包药好的比较快，就是他只是单纯的这样而已，就是好用的大家就会用啊、哦。所以那我们这个课程如果站在什么买药群啊，或者是这个帮某某企业设计这个机器人的工作团体来讲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课说不定也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好用的产品啊。就是你可能研究计划经费拿到那么多，但是你此后开外挂自己在做产品可以赚到更多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接下来那下一第二件事我要讲的是，就是中医这个东西啊，我们一般中医，我们在说中医是怎么治疗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个字叫做辨证论治。这个证字有听过吗？那辨证论治其实这一个证这个字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合的资料夹，就是它这个证啊，它是同时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这个证它本身的含义是，你在一个病人身上会看到很多个症状，但是呢，这些症状可能可以让你推导或者说证明出一个东西，叫做我们中医的术语叫做病机，就是你为什么生病的那个为什么。是那这个病机呢，会让你决定说，这病机可能说这个人今天会头痛，可能是哪里有上火，或者哪里有痰，或者哪里是血太虚，或怎么样，或者有风邪。于是我们就会针对它这个病机内容去开个方子，可能有祛痰的，可能有祛风的，可能有补血的等等的，然后经过这个论证的过程才会有方剂。所以很多时候啊，人的头脑会相当的想要去思索关于病机的问题。也就是啊，有的时候不要说我做中医的啊，像今天如果你是习惯在西医院看病人的话，其实你也都常会听到病人会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医生，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那个为什么的部分变得非常的肥大。那但是有的时候在西医院的西医生在心里面也会隐隐的挂黑线，就是会觉得说，你就算知道为什么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病都是绝症啊。对，就是说这跟能不能治好你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相关性的，对不对？那可是人的头脑啊，会很喜欢去问那个为什么。而这个喜欢去问为什么的这个习性啊，是造成我们中医的方剂学的领域 能够使出来的力道，从汉朝的张仲景的这一本，好像日常生活大小病几乎都可以70%做的处理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高水平的疗效，慢慢退化到近代的中医，其实吃了他什么药都觉得哦，好像有好一点，那个好像有好就是没有好吗？那退化掉那么多的理由，这件事情占到一个蛮主轴的地方。那我如果让我举几个例子的话，我这样说啊，就是你今天如果真的是以一个实际操作的角度，或者说 technique know how 的角度来使用中医的话，其实这一个异常肥大、异常黑暗的病机这一块，甚至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中医的黑盒子算了啊、哦，因为病机这个东西在中医都是用一种中国传统的理论框架在讲的，比如说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之类的？那什么你的肾太热、你的心太寒、哪里虚哪里实之类的，但是这一个理论框架其实常常不是绝对的对，就好比说是妇女的更年期潮热，更年期潮热你中医在那边把脉哈、哦，看脉象或者是什么的时候，往往就会说哦，你这个女人是阴虚火旺什么的，那于是就会根据你这个病机去开一些什么滋阴的清热的药，那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没有效，大部分是很没效。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医的整个理论框架里面，它就是没有我们今天西医说的内分泌的概念。那更年期潮热是因为人的女人的这个地方的某一些地方开始老化了，开始关机了，所以它有一些内分泌不够了。那个什么什么内分泌不够的时候，身体就会产生这个发热的反应。所以这种内分泌不够的这么一件事情，即使是张仲景的书在讲病机的时候都是胡掰瞎掰的。那张仲景他写书，张仲景这个人是一个内心非常恶毒的人，尤其你不知道他跟他老师有什么恩怨。就张仲景这个人呢、哦，他写书的时候，他只要写到这个病的病机，让他觉得这个病机可能有问题，应该是乱说的，他就会说这件事我问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说是因为怎么样，把所有错误的内容都推给他老师。当然后代的读者可能会以为张仲景是他老师说的，所以他老师可能像张伯端什么的是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所以要提出老师的见解，这并不是这样。所以张仲景只要是觉得这内容是错的，就说这是我老师讲的。所以关于更年期潮热，张仲景的老张仲景说他老师讲的内容，就说我老师说这个是因为这个女人过去流产过很多次，所以留下来淤血，所以才发热。这个可能不是这么回事啊。那可是即使这个病机张仲景的设定是完全错误的，张仲景也会开一个方子叫做温经汤，然后你看一个方子就会觉得哎，里面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化瘀血的药，就是那个病机根本是来讲假的。然后温经汤吃了以后，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暖这里的药，于是这地方被暖到了之后呢，他那个人那个女人的那个内分泌系统就会有点重开机的迹象了，然后那一点点内分泌出来了，然后整个人就哇遍体清凉了，快的话3天就医好了。那这件事情，但我们中医还是有其他的病机讲啊、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张仲景系统的病机去说这个内分泌不足的事件，那张仲景的系统可以说可以用来胡掰瞎掰的理论是这样子。这个温经汤的病呢，是介于少阳与厥阴之间啊、哦。那这个继续有人听不懂这话没关系，因为像我这样在讲的是废话啊、哦，在介于少阳与厥阴之间。那少阳呢，这个区域的功能的基调就是人体的自我侦测功能。那它侦测到了什么呢？侦测到了这个人子宫有寒，所以少阳区块就决定我们要加紧产热来对抗这个子宫的寒。可是呢，子宫的寒在下面，少阳产的热往上面烧，所以整个人都已经烧到口干舌燥，每天狂冒汗了，子宫还是没有暖起来， 身体还在继续的代偿器呢狂奔产热中，当然会捏造出这样的病机。但是这样的病机是不是绝对的对，我们也不知道。可是临床上面，我觉得张仲景的书最要紧的一个点，就是张仲景他不喜欢讨论病机，就算讨论病机也常常是给出错误的病机。可是这件事情完全不影响这本书的临床操作效果。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张仲景选取的情报节点是他看这个开这个，这块根本不理他，所以他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对应做到很好的时候，这块完全错掉都没有关系。所以工程师，你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内部的逻辑是可以整个跳掉的，就是不要去在这个地方上伤脑筋，因为根本我们这个阴阳五行等等的理论就不能解释所有的人体的运作方式。那更何况，当然就好比说，今天如果你有一个病是细菌感染的，其实这个东西在中医的世界里面出现一个很妙的事情，就是一般来讲细菌感染的事情你会觉得是上火，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因为有发炎的症状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感冒之类的病毒感染，像什么桂枝汤症、麻黄汤症，或者是少阴病的什么四逆汤症，就麻黄汤症这个人会觉得发冷，对不对？桂枝汤症会好怕吹到风，或者是四逆汤症会手脚冰冷。所以中医可能在不知道什么是 virus 病毒，不知道什么是细菌的情况下，会隐隐约约感觉到好像病毒的发展过程人还蛮容易冷掉的，细菌在发展的过程人还蛮容易烧起来的，对不对？会有这样一个很粗糙的看法。但是这个很粗糙的看法就会让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跟杂病之间多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篇章，叫做霍乱篇。为什么呢？因为在霍乱它是细菌感染的疾病，可是它却不是那种让你看到发炎烧起来的感染，而是整个人都冷掉的在水泄的。所以细菌里面也是有这种寒化的，就是不是热化的。那这种时候张仲景会觉得这东西要怎么归属，所以他会觉得这个质感跟一般的发炎不一样，可是这个质感也跟感冒不一样，所以就要为他另外做出一个他的逻辑里面的区块来。那或者说后代有所谓的温病学派，那温病如果要用一个比较粗糙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病毒为细菌护航，就是这个人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又有细菌性发炎的并发症。那直接的细菌性发炎我们说这是热病，那病毒的感染伤风受寒，这个叫伤寒。那伤寒跟热病加在一起叫什么？叫温病，冷热相加等于温。那这时候温病要怎么办？就它的开药的模式就要变成同时处理这个病毒的部分，也同时处理细菌的部分。那病毒的部分要用暖药或者说发散药比较多，那细菌的部分要用消炎的寒凉的药比较多，就是等于是两个板块要一起运作。当然事实上温病学真正的技术点并不是在于病毒跟细菌两个板块的重复运动，而是温病学在临床上面发现有很多这种病毒跟细菌会纠杂在一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人体太湿，或者是这个人体有就是有很多其他的体质因素造成的这个环境。所以如何处理那一种容易病毒跟细菌两者一起发作的体质环境，那个是温病学派的那个技术价值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么像我刚刚说，其实我们今天要学中医的话，这个病机这块就可以不要那么努力去考虑它。而如果今天我们有些人是已经学过一些中医的话，心里总是会有那种这个地方是内脏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哪里寒哪里热哪里怎么样，就是你多少会想要考虑这件事情。可是像我要说的是在实操的层面， 如果我今天想要把一个张仲景的温经汤开得好，其实所谓的辩证点只有一件事而已，就是温经汤什么样的人可以吃温经汤，或者说适合吃温经汤。辩证点就是这个人过日常生活的时候，别人的嘴唇不觉得很干，他会觉得他嘴唇很干，对不对？就是只抓这一点而已。当然张仲景会说也可以有这个手心发热，但是有些人温经汤症没有严重到手心会发热，所以温经汤的开药的鉴别点就是嘴唇比较干，手心容易发热，就这样。这中间到底是流传很多次的淤血还是内分泌不足，其实是可以整个跳过的，因为我们临床就只问一个嘴唇就开了，而且通常效果都很好。那你说我今天是一个男生，我嘴唇发热怎么办？还是温经汤啊。嘴唇发干怎么办？那还是温经汤。但最近天气有一点稍微有点干冷了，对不对？所以当你觉得哎，其他人嘴唇还好好的，我已经干得不得了了，那你就是温经汤症，甚至不用问男女。就是张仲景他的那个厉害的地方是，其实中医是彻头彻尾都不知道它的存在的，那个叫做所谓某某内分泌的这个东西，张仲景可以在临床上面找到一个好用的辨证方法，就是当这个人的这个某某内分泌不够的时候，他的嘴唇会发干这件事。而且嘴唇会发干这件事非常好用。但如果你今天要问我说为什么这个某某内分泌不够的时候人的嘴唇会发干，我不知道。如果今天去问西药西医的从业人员，说明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张仲景就是能够帮我们找到这个临床上特别好用的一个中药的使用方法，然后中间所有的理论都跳过没有关系。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东西跟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这本书的存在理由是有关系的。就张仲景是说他们那个汉朝末年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整个家族因为流感死掉很多人，然后张仲景就觉得这些我的家人都是被外面的庸医害死的，就是外面的诊所，因为汉朝也是有医院嘛，那医院就不管什么病人来，就说那个时代的习惯性的疗法是说反正就你肚子里面不干净，是不是吃一些含有巴豆的药品让你大拉一阵然后就会好了。就因为那个时候别人的理论框架就觉得啊，身体不舒服就是有坏东西进到肚子了嘛，所以把坏东西拉掉就好了嘛，那如果你不想拉的话就吃点会让你吐的药，狂吐一阵就好了嘛，之类之类的。所以张仲景就会觉得外面的庸医非常的多，然后家里面已经死了很多很多人了，所以他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我要做一本就是说家常用的使用手册啊，然后而且那个时代好像还是科竹简的，还不是纸张，然后就大家每个人就是家人家族每家给一本，给不是一本哦，是16捆啊，每家抄16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就不用被外面医生害死了。那张仲景这个人啊，他是一个，如果因为我们后来有为张仲景杜撰了很多史书上没有的内容，比如说什么他是什么什么地方的太守啦之类的，那个都是后人在正史之外再写出来的东西。就我们那个时代确切留下来的资料并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明他当过什么长沙太守。而且张仲景他自己的那个这本书里面啊，他常常会提到说他去病人家看诊，然后回来帮病人煎好药再送过去这个动作。那如果当你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能是太守吗？那太守当年太守是扫厕所的，是不是？像我们今天叫工友叫老师，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这个好像那个画面感不太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张仲景，我要说的是张仲景这个人他的头脑是非常精的，但是他的个性上来讲是有很多如果你要说他医圣啊，你就会发现这个人是不太够圣人的一个部分。就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人之常情，就像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啊，太阳篇这个部分最开始的太阳篇特别的长。为什么特别的长？ 因为太阳篇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内容都在骂别家中医诊所，都会说这个人会变成要吃这个药是因为在哪里被怎么样医坏了，然后因为谁谁谁什么什么人，他不指名道姓，他就不断讲这个病人本来是不应该吃泻药的，就是你要吃泻药的就整个病都乱掉了，然后就是断医，所以就要怎么样拯救他，所以全部都在抱怨。就是你知道一个中医师在汉朝出十六本中医书，里面的文字量，十六本的文字量啊、哦，有将近一半的，比如《伤寒论》的部分好了，有将近一半的部分都在讲别家诊所不行，就是这些会被告的哦。然后，像张仲景的这个看起来是很正正经经的这种教你把脉，就是个脉象代表这个人怎么样，那个把脉篇，把脉篇的最后几条，他就讲说把脉啊，就什么脉，什么病人什么脉，他说。我到，如果你到一个人家去啊，照理说，病人看到医生来了，应该是露出一种好像小狗对主人摇尾巴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你来救我了，对不对？可是呢，你去把脉的时候，你去病人家，发现病人呢在床上躺着，是面向里头背对你，然后呢，当你手把到他的脉的时候，那个病人微微的吞了一口口水。然后你就可以判断这个病人是装病，然后这个装病的医法呢，就是要用最大的音量跟病人的家属说，我需要用烧红的火针插他全身，病就会好。哦，就是这个是中医圣经耶，但是就是这种人，就张仲景他本人是这种人，就心中有愤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是要发泄一下的，哦，这样子的一个个性。可是。我说张仲景的这个情报节点的做法，一个温经汤你只需要吃到嘴唇干你就可以开它。请问各位同学，今天我是一个资质平凡的人啊，我强调资质平凡是因为现在外面上有很多我的同行哦，他们都是有神通力的啊，有的人可以看到人的经络啊，有的人什么可以让你体验到七经八脉打通的感觉等等等等。那张仲景的医术呢，就是我们这些心境不高，动不动就跟人家怄气，动不动就讲人家坏话，动不动被人家搞到就想整回去的这种平凡没有神通力的人的好朋友，就他为我们这些没有神通力的人找到一个不必用脑筋的方法，就是你只要看到嘴唇发干就可以开温经汤。而这样的一招，各位同学，你觉得它的技术含量有多高？就是你需要会把脉吗？你需要什么？就是你什么能力都不要，对不对？就嘴唇干用温经汤，这样你嘴唇干，你到那个我们台湾叫屈臣氏啊，去买一根那个擦在嘴唇上面的那个护唇膏，就你只要知道嘴唇干可以去买护唇膏，事情就结束了。这技术力是不高的，但是张仲景能够找出这个情报节点，它本身的技术含量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其实张仲景这个技术含量很高的部分，我们这些，因为张仲景当初他只不过就是他们汉朝时代的老百姓，对不对？一家发十六捆，你知道当你给人家十六捆竹简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想的是人家会不会看哦，对不对？那尽量写简单一点，就小老百姓也能够操作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就是让你一般人不要用什么智能也能够操作的很好的系统。所以就是我在背后如何的去想出那个叫做相对论的东西不要紧，今天我又如何让相对论去产生原子的什么分裂、核分裂反应去制造发电厂，那个也不关你的事，反正你就是会按这个按钮就开电灯就好了，按钮在这里，电灯在这里，就这样。其实后面那些所有的技术力含量你不用管，你不用去想通相对论才能开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太过于勤奋的学习者，你无论如何都要想通那个相对论是什么东西才敢开电灯的话，那你可能到死家里都没有电灯啊。就是太难搞的东西就从来不要搞，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就算你去想了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这样的一种知识啊，我的日本人佛的大庭，他们的日本人有一个说法叫做沉默的知识，就是存在于黑暗中的沉默的知识。因为 大婷跟我讲到说这沉默的知识的时候，他其实原来在讲别的话题。他说我们学拳的人都会有一些拳架子，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就是拳架子哦，师徒相传一直在跑掉。他说但是呢问题就是，你这样子老师教你打这个拳，你这个动作这样摆，对不对？你也在那个当下你也不能够判断这个拳架子是很正确的拳架子还是有跑掉的拳架子，但是这个你所不能理解的拳架子就会决定你练得对的拳架子你会功力长得非常的多，练得快的坏错的拳架子你会就是不但长不了功力反而练坏。可是这个东西，这个拳架子，为什么这个拳架子能够长功力，这个拳架子会造成内伤，那个为什么，就是即使是练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只能用结果来看这件事情。他在谈论这个沉默的知识，他说这里面他说是有技术含量，是有知识含量的，可是这个知识的含量是无法用说的啊。他是举这个例子在讲沉默的知识。那同样的，这个中医的病机的这个沉默的知识的部分，如果今天站在一个没有神通力的平凡人的立场，如果我说这个话就觉得有一个但书哈，因为一个很简单的温经烫症的发热嘴唇干就可以开药的这件事情，我也有看过很多有神通力的老师给人家全身都扎满了针也没有治好啊。就是神通力比不上张仲景的一个嘴唇开满温经汤，就是你就算有那么大神通力，你知道那么多，就是你真的，我都不要说你是假神通是骗人的郎中，我都不要这么说，就你的神通力已经看出这个人的灵体超灵体，什么气场的颜色如何的七彩缤纷变幻，然后身上还跟了两条便衣灵，但是还是不知道嘴唇干可以喝温经汤啊。就是这个是就是好，就是不要神通力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所以各位同学你要知道啊，今天你学伤寒论不是要来烧脑子的，是要来神脑力的。这温经汤就只要是一个嘴唇干好了，江湖一点绝讲完。当然有没有其他的更年期潮热的患者是有淤血加阴虚火旺，那当然有，所以我才说大概70%是的，30%是别的理由的，真的是有淤血。因为有淤血的人啊，张仲景说有淤血是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呢？张仲景也不跟你讲太多细部的东西，但是下淤血汤张仲景给的辩证点就是这个人身体一直口干舌燥，然后告诉你说他是非常容易上火的人，吃什么一点补的就上火，可是你把他的脉是偏沉的，一点都不像上火人的脉，他说这样就是淤血发热。那脉偏浮偏沉，其实待会教把脉的时候教下，这个技术力依然是不高的。但是比如说一个温经汤，但温经汤有没有另外的阴虚火旺有淤血的怎么办，就是你看来淤血是这样辩证，就是脉不浮，可是这个人告诉你他的人生就是一直在上火中，这样子可以吗？那另外就是阴虚火旺，就是动不动就是觉得啊，好像上半身胸口啊就是好像燥燥的烧烧的干干的，胸口热烘烘的，那这样的感觉是张仲景的少阴篇里面的猪肤汤，就是猪皮煮水然后再掺入一点蜂蜜再掺入一点米的粉，就放冷会变成一种类似凉糕一样的东西的，那个就是专门治阴虚火旺的药。然后很多人都不相信猪皮那么有效，所以一定要喝要吃什么鹿角胶龟板胶之类的，但其实猪皮是非常有效的。那所以另外一路的，你可能淤血能够处理这个猪皮煮蜂蜜能够处理的话，会的话差不多刚刚我说温经汤可以到达70%的治愈率嘛，那再加一个治淤血的加一个阴虚火旺的方子，这样子差不多治愈率就能够到90%了。那这样治愈率算非常高的，一般诊所的治愈率不会到这么高的。而你如果今天是，就是说今天你是没有想要赚这个钱，各位都是两袖清风无所谓的人嘛啊。但如果你今天想要赚这个钱的话，你今天就可以开一个 你知道有些直销活动会有什么蓝钻经理什么东西，你听过吗？什么蓝钻经理，什么钻经理，对不对？那你今天就当最上线，先跟你的家庭主妇朋友说啊，你更年期啊，这样的我也没有什么把握，不过我家有一个祖传秘方哦，你这方药你要不要随便吃看看？那如果没效就算了，但有效就算你赚到嘛。那我们其实我们家这个方子传过来，大概1700年，已经救过很多女人了啊。那他问你贵姓，我说我姓张啊。那这个，然后呢，当然你身边可能会有5、6个更年期发热的妇女朋友，对不对？然后你给他吃好以后，他说你这什么东西啊，怎么那么有效啊？然后我就说，那他说那这个要多少钱？我说哎，我大家朋友嘛啊，也不好意思收你钱。不过呢，你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就是，免费帮人治病总是会担业障啊。那你觉得多少钱洗你这个业障？就是你这样说好了，你这件事情解决你人生，你觉得值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钱好了。那就随便拿一点，对不对？那他交了钱之后啊，让他交了钱之后，你就用他，你用让他交钱这个动作，在他心里面先做一个NLP 神经语言学的植入，让他的身体记住这件事情是可以弄到钱的，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聊，说这样子哦，我们这包药啊，这个你要不要？你的朋友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调货啊。啊，然后那个因为他自己给你医好，对不对？跟我们讲的时候就讲的口水一直飞，他说真的超有效，你都不晓得我这东西什么什么激素测多少年都没有效，我那一包药第二天整个就好一半，懂吗？然后他朋友跟他买，然后就开始说啊，那不然你也赚一点钱好了。就开始就是当你的身边的5、6个妇女都蓝钻级经理的时候，你就不得了了。就是随我跟你讲，我那样中医是随便就可以造业的、啊、不是创业的、啊、就是你要形成一个事业是非常容易的，只要看你想不想激活这件事，而且技术含量又不高，然后人家你跟他讲说你吃2次以后没有效就不要再吃了，我们就什么都不懂的，那就先跟他讲我们什么都不懂，他说你这有没有什么医生指导，有没有证明？说没有耶，这只是祖传秘方，你就吃好玩就好了、哦、就是你逼格越低人家越放过你，对不对？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你就吃吃看吧，有效就赚到，没有效就算了，然后就这样的一个温馨汤可以让你暴富，那这个暴富的理由就是你知道嘴唇干可以吃而已，就是你知道大家都说小孩子啊、哦、要上学要学很多充足的知识才可以将来变成社会成功人士，但你学中医真的不必，你就只要知道嘴唇干吃这个就六句话，然后就可以变成成功人士了，然后余生就是靠着蓝钻经理在帮你赚钱，你就一直在吃喝玩乐做游轮怎么就好了。所以这就是相对你的性价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你换成钱来想是比较容易的啊、哦。所以我说我们中医要崇拜性价比的上帝，大家要当蓝钻经理啊，要当每年可以一半钱都坐游轮环游世界的人啊，要对，这样东西就推广。就谁要跟你讲说民族国魂啊，拜托。那所以依此类推啊。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我的朋友好了啊，比如说某某某某家庭主妇，我们家某某大姐的那个人啊，比如说苏大姐好了，打电话来给我说，哎，其中啊，那个我妈在家里面忽然发眩晕啊，就是在那边晕了，然后就是昏的都爬不起来啊，然后时不时会想吐啊，怎么样？那你要是怎么办啊？那我可能就说啊，这个苏大姐这样子，我现在念你电话那边抄下啊，因为你知道我是没有微信的人。所以我从来不为别人打字啊、哦，所以就是要他自己亲自打，我口传。然后我可能就会说：“那佳佳，那你就当做苏大姐啊，就是画个三栏的格子好了。这个是症状，这里是病机，这里是方剂，这样好不好？” 好。 那比如说，我就说啊，当你遇到一个人眩晕的时候，好，来，现在9:50计时开始啊，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人在眩晕的时候。首先你要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坐着的时候比较不昏，站起来的时候昏得比较厉害，有没有人会这样子？有没 有没有人？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病机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些液体哦，变得黏黏的，就是中医所谓的痰。这个痰呢，压住他的血液循环，所以他那个血要上头不容易，所以他头脑就缺氧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用的方式就是把这块痰代谢掉的苓桂竹甘汤。所以中焦有痰，症状是站起来比较昏，然后用的方式是苓桂竹甘汤。但是我跟你讲，有些人他不是苓桂竹甘汤，有些人呢、哦，他是血液里面有痰。那中医里面的血液里面有痰，其实可能是一些类似油脂或者是黏液的东西。但是那些血液里面有黏液或者痰的那种体质，就会影响到他的脑部的那个血管哦，把氧气送到脑细胞的能力。那要把血液中的这个阻抗脑部吸收氧气的痰去掉的方剂呢，是张仲景的泽泻汤。那泽泻这个药就是去掉血液里面黏掉的东西的专门的药物。那泽泻汤的症状呢，就是这个人呢，不管是坐着还是站着，都一样是觉得房间在转一样，就是坐着站着躺着都觉得房间在转。那这个是血管有痰的泽泻汤啊、哦。那但是呢，我跟你讲，如果你辨别了苓桂竹甘汤症或者是泽泻汤症之外啊、哦，还要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你会不会啊、哦，这个张开眼睛的时候觉得昏得厉害，然后闭起眼睛觉得稍微好一点？那如果张开眼睛昏，闭起眼睛好一点，代表这个人是不是血管那边的事情，而是脑子本身就太虚了，所以脑子里面的那个神光不够，你只要花力气看外面就整个就内在就断，要供电不足，要跳电了。那所以在脑子里面神光不够的啊，脑虚头昏，就是睁开眼睛比较昏的，那个是验方清编里面的防眩汤，就防止晕眩的防眩汤，那个比较有一些地黄那些补中枢神经的药物。然后呢，那如果你说这个晕眩呢，它是每次都是晕车晕船的那种容易晕的话，那晕车晕船的容易晕，通常都是这个人的那个内耳的那个平衡的那个器官里面的那个淋巴液有点黏黏的，流不顺畅的关系。那所以来自于淋巴液的问题呢，那个比较有效的就是打通淋巴或者是代谢淋巴液，有两个方子很好用，一个是小柴胡汤，一个是五苓散。那还有一个也可以用，是唐朝的温胆汤。那我们台湾喜欢用浓缩科学中药嘛，对不对？就是晕车晕船类的那种昏的特效包，就是两克小柴胡汤，两克五苓散，再加两克温胆汤，装一包这样就可以了。日常生活可以带着出去吃的。那再来还要有的时候你可以问啊，就是你这个眩晕啊，是不是最近啊熬夜熬多了就开始发晕？就你是不是累的时候容易晕？那累睡不饱的时候容易晕的话，那这个是血虚的发晕。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开黄芪一两、当归两钱的当归补血汤。那血虚的发晕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晕跟这个晕啊。这个病人的脉都会有一点像勒成一条的，像琴弦的弦脉。但是血虚的发晕的话，它的脉就是弱弱的，就是摸起来就是比平常更加的弱。那标准的当归补血汤症是左手的关分会关脉比较浮起来，但是有的人只是头晕的话，还不会到那么明显的脉，就是脉不弦而偏弱的。那你就要想到是血虚头晕啊。那如果你需要说这个人在头晕，你还要问家人，因为其实通常头晕啊、哦，这一招到这一招会医的时候，你已经80%都医得好了，剩下就是零零碎碎的。那这个像这个一直要谈这百分之几啊、哦，治愈率几这个话题，其实不是那么有意义啦。因为就比如其实事实上是说，如果我今天得了癌症啊、哦，去接受化疗，然后医生跟我讲说你这个癌症的不复发率有50%，其实有什么意义？我还是去，要不然就是好，要不然就是死嘛，对不对？其实治愈率根本没有，对这个病人本人来讲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这个数字上的乐趣是来自于我爸爸常常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我跟你讲，我们做西医的啊、哦，就会知道世界上是没有不及格的西医的，因为呢，世界上的病人那么多，百百种啊，这些病人里面， 33%，就是三分之一的病人是不管你医术再好他也是死定的，所以这种就不用管他了，送分。然后呢还有33%的病人是你医术再烂他也会自己好的，所以这是送分，所以才60分就拿到了。然后剩下才33%的人是你医术烂了会害死他，医术好了可以把他弄好一点，所以基本分就67分就有了，那你还怕啥？其实你像没有不合格的西医，就是我爸怎么讲的，但是我们中医的那个评估标准就相对就严苛啊，就是你儿科也要会，什么外科也要会，什么妇科也要会，然后而且还真的要给你算你的治愈率有多少的。那这个但如果你要多问他家人两句，其实跟房玄汤已经有类似了，就是如果你有个人在发头昏那段时间啊，他的身边人跟我讲说这个人这段时间都很会晃神，跟他讲什么都没有听清楚，乱答一通的，那那个会晃神的那根本就是整个气都不能去运转他的头脑的，那这样子的先晃神一段时间然后越来越晕的，那那个是归脾汤加补中益气汤，那这个也是脑气虚，但是跟这个的症状有点不一样。那再来如果你说他的这个眩晕是跟高血压有相关的话，跟高血压有相关的一个是水毒型高血压，这个是真武汤，伤寒论少阴病的真武汤。那真武汤它是少阴病的少阴君火不够造成肾脏的代谢多余的水分的能力低落，造成水管里面的水压过高，所以就血压高起来了。现在地球上面的高血压的患者有超过80%都是这个真武汤的水毒型高血压，水代谢不掉就叫做毒，水变成毒的这个水毒型高血压。而这样子的高血压的眩晕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人本人并不十分觉得晕，但是就是头重脚轻，平衡感不好，莫名其妙会摔一跤，这是真武汤症的晕。他本人的主观的感觉不觉得自己在晕，可是周遭的人看他走路都觉得颇为危险，是周遭人在帮他晕的头重脚轻。而高血压的头重脚轻还有两种亚型是常有的，一个是张锡纯的正肝息风汤的那种真的叫做肝火肝风上逆的晕，那他说他要把那个向上冲的气把它降下来的那个正肝息风汤。而正肝息风汤的晕是这个人你就是看得到他好像整个脸红通通，好像整个人的气血都被挤到头上来一样，他自己本人也觉得这个头脸是热热的发胀的，就是这样的，好像整个人气血都塞上来了，那个是正肝息风汤。然后还有一种是宋朝的许淑维的本释方里面的花椒附子散的那一种，但是花椒附子散它是那个水毒啊，沿着一条背脊骨这样往上顶的，所以那个病人就是会觉得他在发昏的时候啊，偶尔会有高血压的患者有这个感觉，觉得后脑勺有个东西这样戳戳戳的，后脑勺有个什么东西这样的咚咚咚咚这样顶上来的，那那个是叫做附子花椒组的椒附散。而跟后脑勺有关系的，如果再开一小条出来的话，有些人的晕眩是因为颈椎的压力，那颈椎的压力那个人主观可能就会觉得后脑勺好像常年都是有点僵僵的，那这样的后脑勺僵如果椒附散不好用的话，那就是又回到张仲景的葛根汤。葛根汤是放松后脑勺的肌肉群的一个很专对性的药物，而这个用下去以后，这个后脑这个地方的那个颈椎开始松开了，就还是有好转的机会啊。所以现在是什么？1、2、3、4、5、6、7、8、9，然后还有10啊，差不多了。这样子治愈率总加好像对对对， 一般中医诊所，哦，对，我这样讲有侮辱到人哦，因为在座应该有人就是在中医诊所上班的，对不对？有没有人在就现在在中医所上班的大夫有吧？有吗？ 有。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在一般中医诊所，遇到眩晕是开什么方子多一点？啊？因为我说的可能是因为我知识不是很够，我好像觉得在我们台湾这边中医诊所常常开的方子是什么半夏白术天麻汤，或者是叫钩藤饮还是吊藤饮的东西，那钩藤，你们请问大陆开业的常常开什么方？ 是的， 半夏天麻汤。 哦，龙胆泻肝汤也有啊，是龙胆泻肝汤是治疗某一类型的头痛特别有效，但是还有什么半夏白术 天麻汤， 天麻汤啊。那钩藤饮就是那半夏白术天麻汤这个方剂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后代方，就是我们方剂学有古代方跟后代方，那后代方在创造一个方剂的时候，他会去考虑黄帝内经怎么说，就像黄帝内经讲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就黄帝内经提出了一个病机，说是你这个人呢有风在那边乱转啊，让你发昏了，这都是肝脏里面的风冲上来造成的。那张锡纯的那个镇肝息风汤就是针对这个肝风上逆创的一个方，而半夏白术天麻汤他在创方的时候他也会这么说，就这个东西啊我用天麻什么把这个上逆的这个肝风把它勾下来之类的。可是这就是黄帝内经后遗症的问题了，黄帝内经说所有的这些晕眩都是肝造成的，事实上是没有这么一回事，即使是半夏白术天麻汤也有一半的药是祛痰的药，而我们实际上临床遇到的多的情况是痰的情况多，这个肝风的情况是偏少的。而半夏白术天麻汤在什么时候好用呢？半夏白术天麻汤的辨证点是这样子，是这个人会在他发晕的时候同时觉得整个脑壳在闷痛然后有一点想吐，那如果关系到想吐的话，晕眩而一直会那个不叫做从胃里面呕出胃酸，而是大量那种口水分泌出来，那个叫什么，那吐酸水是指这个东西吗？那种张仲景是叫做吐涎沫，就是那个口水一直变好多，就一会就那种，那呕口水的那头眩吐涎沫，那个是身体的纯粹的水代谢水循环的问题，所以头眩吐很多口水的那个是张仲景的五苓散。那当然后代有人就把这个五苓散拿去借用在治疗那个羊癫疯发作，就所谓的癫痫病的那样的情况来用它，而那种五苓散它本身对于调节那个脑部的水分的分布不均匀造成的异常放电那还是挺有效的。那半夏白术天麻汤如果用在这个头闷胀的那种眩晕是有效的，那它的那个药的作用刚好比较能够把闷在头皮里面的那些痰啊、哦、把它转掉。但是如果我刚刚讲那什么苓桂竹甘汤啊泽泻汤啊防眩汤啊那些的晕眩，你用半夏白术天麻汤的话，那个病人的反馈就是哦好像有好一点啦，不过也有可能是我自己好的啦，就是就没有什么太厉害的感觉。当然晕眩你还可以继续再说下去，但是差不多知道到这样你的疗效可以到达95%了，那作为一个诊所就很容易放过关了。那我讲这些是9:55开始讲的，现在刚好10:10，那这个听我讲话顺便抄笔记的我们假想中的那个对方那个苏大姐也抄完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情报传输我刚才多解释两句，事实上我一张表格丢给你不解释也可以，对不对？那照这个拍就是我花15分钟就情报传出完毕的事情，如果你就拿这张小纸片去用的话， 通常的情况，除非你方圆一百里之内有那种超级神医，不然的话你方圆百里之内所有的中医诊所跟西医诊所治头痛治头昏都不会比你治得好了。就是十五分钟的情报传输，当然没有人，就你方圆百里之内，除非真的有那种超级厉害的，不然的话大概就没有人比你治得好了。而你说这十五分钟的情报传输有多了不起，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我听不懂了吗？没有。我需要神通力才能治头昏治得不好吗？也没有。需要神通力才治头昏治不好，是真的看到说这个人颈椎后脑勺不好是因为有什么平抑灵附在那边需要抓磨的啊，那个是需要神通力的。但是那个通常就不要惹啊，因为我们前阵子我在台湾去一个药房啊，有一个就是很明显就是着魔的人来抓药，然后他自己就说自己他就跟那个老板娘讲说我着魔啊，就这种话我们大陆人不太会讲，对，台湾人就说哦，我身上常年哦是有根东西啊，然后这样子进来就这样讲，但是老板娘就很鸡婆啊，因为台北新德新老板娘嘛，就觉得说啊，那吉中啊，你在这里啊，那你要不要说一下他这个着魔要吃什么药啊？然后我就跟那个病人讲啊，说我说这些话就是老板娘问啊，所以我就回答老板娘，但是呢你不会吃这个药的，我知道啊，你放心啊，没有人叫你吃啊。然后就跟老板娘说，这个的话通常一开始的话是一公克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300cc 的很热的开水这样的喝下去，它会造成一个气的流动，让那个膜在身上有点抓不住滑下来这样子。然后我这样说完，我就立刻就冲出去抽烟了。然后我出去的那个药局的老板就跟我讲说，我太太哦，就是这么热心过度，就神经病笨蛋啊，这个女的哦，她本来啊是跟她老公就是做警察的，后来呢她就是因为去了一个什么神坛呢，在那个地方被那个地方魔附身了，然后呢她老公一气之下啊就带队去把那个神坛给砸了，然后她老公就暴毙了，就她老这个女的她身上的魔啊很火，她老公啊砸她的坛，砸她的祭坛，所以就把她老公不知道哪根灵子线冲断，她老公就死了。好，我那个笨蛋太太还要去惹那个人的魔，然后就在外面跟我们抽烟讲那个话。然后过了一会儿，等那个女人总算混完了走掉了，我们再进去。那老板娘说：“那前冲啊，怎么这样？我跟他讲话的时候后脑勺一直有东西在打我啊。就是我们台湾就走到街头巷尾都有灵异事件哦，像你们是唯物的国家，相对可以安心啊。那种关系到业障跟灵界的我们就姑且不说了，但是一般般的这个身体的事情，那大概这样也就很简单可以处理了。也就是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这个我们这群设计机器人的工程师啊、哦、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某某的企业，他的旗下应该会有一些所谓中医医馆，但是各位同学照常试想也能够理解，会到中医医馆去上班的医生，就是医术有可能就是需要挂搭别的机构的医生，因为你自己医术够好的医生，你自己不管在哪里门诊，你的门诊是很忙的，不会是需要去医馆求生的。而在医馆做事情的医生，有的时候就是医术就是不太够好，所以那个企业就是这个工作团队哦，我姑且因为是我老朋友的表哥，我姑且称之为表哥好不好，就给表哥就是一个人民币比如说2000多万的预算，希望他能够做出一个临床能够让他看诊的这些医术不够好的中医用起来能够帮助他就是想到看什么方子比较有效的系统。然后本来要做这个系统，表哥或者是跟我商量的时候，我听到我的一个做这个系统的思考，我在想的是一个稳扎稳打按部就班的过程。我原来跟表哥讲的这个研究方法是预计用3年到4年慢慢完成的，而这个3年到4年慢慢完成的方法是这样子，好比说中医有一些比较海量的方剂就收在一起的方书，像是明朝有一部方书叫普济方，它里面可能 敷脸美容的方子就收了几百条。那这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处理这个就第一个阶段，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请各位同学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研究团队，拿一个很微薄的工读费帮忙做研究，那我们简称这是一个中医修道院的圣斗士晋级计划，就是你先做青铜圣圣斗士的这种功夫，然后呢等到你进步一点，我们就可以叫你做白银圣斗士可以做的研究，然后再进步一点可以做黄金圣斗士做的研究之类的啊，就是免费让你学三年中医，说不定你还有一点钱可以拿。但是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认真帮忙做这个研究，你拿到多少钱都会觉得不够，因为你会觉得我花了很多心思，会觉得很亏到。所以我说这个薪水有不如无，有人反而惹人讨厌。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研究计划，如果你给我3年到4年的时间的话，我就会采取的方法是，好比说第一个阶段，我会说请各位工作人员，因为我希望工作人员都是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医术进步的人，或者说我希望我们主持这个研究的工程师们本身是希望你像是那个金庸说的九阴真经的起源一样，就是国家派一个叫黄商的人去编修道藏，就是他编完道藏后变成一代武林大师，然后就写了九阴真经这样子。我是希望研究人员能够抱着一个心情，就是我主持完了这个研究以后，我就变成神医，然后我的身体就好棒棒，这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渴望的时候，做这个研究会比较有快感。那第一阶段完全没有技术力的部分，就比如说同学可以啊，比如说如果各位同学今天都是什么中医修道院的什么雅典娜的圣斗士了，为什么叫雅典娜的圣斗士？老点雅典娜在漫画世界里面是所谓腹黑老板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当他的圣斗士已经被他打到，为了他已经战斗到5劳7伤的时候，他还能够带着笑脸摸着一个叫星矢的角色的头，说：“星矢，你不是还有生命吗？”就是非要看到最后一滴才甘心啊！所以要称之为雅典娜的圣斗士。但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最初阶的青铜圣斗士，其实我认为，即使是这个最没有技术含量的研究，同学都是可以做出乐趣的。就比如说，你今天说，我接下来我做这个研究，因为你做研究，你这，比如说我说美容保养方好了，美容保养方这件事情需要的研究时间，如果用普济方来讲的话，大概6个小时就做完，不是那么累。就是历代那么多美容保养方，对不对？然后你就会去看，先做一个归纳啊，就是你首先就说，哎，是这些就敷脸也会变漂亮的，你先做一个数字上的归纳，就记个票数，就比如说，哎，这个方里面有白附子勾下，这个方里面有细心勾下，这个方里面有白芷勾下，你第一个你会先做出一个结果是，历代的美容方的前15名，就是其实用的药物总共大概70种药嘛啊。你会发现有前15大药，就是用的最多的是白芷，用的第二多的是白附子，用的第三多的是细辛，然后用的什么第五多的可能是白僵檀之类的。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历代美容方法很多都有用细辛，哎，我怎么没想到用这个药？它是那么主轴的药物呢？然后其实你当你这个表格做出来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第1名到15名的药，依照票数，比如说白芷218票，那白附子128票，对不对？那你就量就白芷1000，白附子半钱嘛，你就前15名全部都做，按比例按票数，然后打成一包粉，然后开始办直销。我跟你讲，这男票经理都会说，哦，那擦过人都说，哇，你这边超好的，我们卖得很好，你马上就变富婆了，你只需要投资6个小时。然后呢，如果你更加有心，愿意给我们的机器人多一点的灵魂的话，我希望机器人是有灵魂的，因为我脑中幻想的是攻壳机动队的画面啊，就是这个城市到后来会有意识的啊。那如果你更加有心，想要为这个机器人或者为你自己多做一点事，那你就可以再做第二次的归纳，就是用第一次的归纳当一个参考的基质，然后去看说，哎，这些药物比较有讲到 叫治雀斑的时候，哎，治雀斑有的时候会多加一个龙胆草，有的时候会多加一个菟丝子的那个藤榨的汁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会发现说，哦，当你需要是治雀斑的时候，好像往这个方向有一些可以加。那需要治黑斑的时候，有这些可以加。哎，需要青春痘比较不长的是这几个药的结构，然后就那个几个方向性的外挂做出来。那当你能够做出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每一个圣斗士就可以开那个什么功力交流发表会，就各位说，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今天是做的是敷衍的美容宝宝，那我跟各位讲，关于美容药啊，就是用药规律是这样这样这样。因为你可以做敷衍，你感觉你不伟大，但是有人可以治做肝病吗？如果你用这个方法，其实肝病大概二十分钟可以做出来了。有人可以治胃病吗？对不对？所以就是你们这个各个病，你都可以，就是几十个同学一个人练两一小块嘛，对不对？那有人可以治头发啊，对不对？就是你们一个人练两一小块，然后到最后再交流，互相交换功力，提升内力。其实这个真的不花脑筋，也不需要天才，但是做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已经蛮好玩的了，就是你会做出一点什么东西了。因为你知道要唬外面的消费者的直销产品做到这个程度够了，什么养肝丸也开发出来了，什么补脑丸也可以开发出来了，什么读书开夜车精神号路，你要小孩考进他想要的科系吗？记得要吃这个哦，对不对？都做出来了，在这个阶段你已经钱赚不完了。然后这而且这个研究是肯定可以在，如果你拼一点半年就做完，不拼一点的话一年。那当然技术人员其实还要做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它有一个内部的逻辑，就比如说《伤寒论》这本书是有内部的逻辑的，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多加点芍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把桂枝少放一点，就是有这个内部的逻辑的。那跟他这个内部的逻辑相通的书，除了《伤寒论》以外，还有《敦煌出土服行诀》，还有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药方》，跟同时代的王朝编的，等一下，对不起，贾家《千金药方》同时代那本另外一个大的，那叫什么？ 外台秘药。 外台秘药。然后《千金药方》跟外台秘药流传到海外的资料群，叫做《医心方》。流传到日本的医心方，然后到达宋朝的话，宋朝的陈无泽的三阴方比较边缘，先不管它。但是严用和的普济方跟许淑为的本释方，严用和的济生方跟许淑为的本释方，都还是跟《伤寒论》《金匮要略》跟孙思邈的那个唐代的方的逻辑是相通的。再边缘一点的话，相传是华佗的中藏经或者说重藏经啊、哦，不知道怎么念，大概还可以带到。那再超过宋朝到清朝的张元素的就已经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另外一个理论框架了。我跟技术人员解释一下，就是说另外理论框架的意思，就之后的方剂就是用的那个 paradigm 理论框架不同，用的是这个药是走哪一条经，这个会走肺，这个会走胃，从那个角度去创造的方。像刚刚讲到的什么什么半夏天麻那个什么汤治头昏，那个就是后代的思路，照《黄帝内经》的理论去，然后说这个药哪一条药是走哪条经这样去创的。但是古代方并没有强调这件事情。那你把这些著作都加到一起，用电脑去运算它的规律，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像这个电脑去运算这个用药的规律而做出来的结果，这个不需要各位圣斗士去做，那个交给电脑做。但是这个电脑用运算的几率运算出来的结果，就比如说有一次表哥跟我讲一件事，他说我这几天眼睛怪怪的，如果去看西医的话，他可能会说我这个眼睛是那个什么视网膜有一点轻微的剥离，你知道这是什么？有听过吗？那我就说，表哥，这个东西如果你的研究啊，能够把历代的方剂用我们刚刚说的两个路数，就是一个是张仲景的用药逻辑的那个电脑计算的部分，另外一个是同学，应该说各位圣斗士，各位第一阶的青铜圣斗士们啊，用这个人脑的方法去稍微阅读并且归纳这些方剂的这些方剂用药规律的话，然后如果你再加进一个本草的 那个《本草备药》的基盘去做连接。比如说《本草备药》里面会有说，眼睛晚上痛用夏枯草，眼睛什么看到光会流眼泪用蜜蒙花，啊，眼睛怎么样用木贼草，就是再把这个东西拼装下去以后啊，你今天你说我视网膜剥离，我的眼睛有一点这样怎么样怪怪的感觉，你把这些感觉都输进去，但这个输进去这个感觉啊，你是要把那个做的文言辞要统一起来，因为你不能说你电脑做出来以后，对不对？说我们今天要伤害，要做个伤害论的电脑，然后电脑就问，请问你雾峰吗？病人说，雾峰是什么？对，就是你不能用人家听不懂的方法问，你都要必须要找到一个共通的那个症状上的语言啊。那然后呢，这个做到这个阶段啊，这个电脑应该就有办法运算出说，你这个眼睛不舒服，可能要加一点夏枯草，让消炎可以加一点金银花，然后让眼睛怎么样顺眼，加一点蜜蒙花，然后再怎么样，然后如果你再给他一个脉象，就是你有肝火还是你的肝太寒，再加一点疏肝解郁的药，那你吃了之后，其实通常都会相当有效，就两三天内就会觉得改善很多，就到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出这个成果的。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电脑跟我们目前的海量情报或者简称大数据所做出来的较佳解，不见得是最佳解。就好比说有一个现在西医不太会搞的一个叫什么眼底什么黄斑病变，那个放太久会瞎掉的，那个可能要用那种特别奇怪的方，比如说中医有一本书就是眼科奇书，它的开手方叫做四味大发散散，是那种爆多剂量的麻黄加什么东西的，就是要用那种很爆炸的那种炸弹一样的方法，能把眼睛里面那个什么东西炸开。所以有一些特殊的最佳解，我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的话，说不定我希望日后还能够有时间啊，就是这个课这九天充满以后，是处理伤寒论里面已经给我们的最佳解。但伤寒论以外还有很多最佳解，我可能日后还想做一个什么以本草为主轴的什么，就是关于黄芪的话，可能用黄芪的方有哪几个是特别好用的，在什么地方它是最佳解之类的，就是用本草方剂本草方剂的方法在帮助的研究团队。但是你现在那个钱还没有批下，我现在薪水还没拿到，你钱不进来我没有下一次，谢谢。就是这个吓死我了，就是这个这如果我真的被倒钱了，那我这一趟收入都是谢谢各位同学奉承。那这个啊，就是这个可能我明年2018年会想要做这个各个本草跟肝医方剂的最佳解，这个是我可能可以帮这个工作团队在补强的一块。但是当你这第一年的青铜圣斗士啊做完这第一年，当然你也会在这过程中发现有的青铜圣斗士做的真的很混，算什么东西我算错，那这就先把它淘汰掉了，就不要了。那应该会比较有少部分人可以进阶到白银圣斗士。那白银圣斗士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认为白银圣斗士要做的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比如说我们日常好用的方剂，医宗经界里面的山谷名医方论，汪昂的医方集解，或者是现代的话王延之教授的方剂学编的方剂学，或者是四川陈朝祖老教授的中医治法与方剂，就是总共加起来可能有那么多的，就是总共加起来比如说常用方剂4000个好了。但是这我觉得方剂学，如果不今天我们今天刚刚我讲的话题是，如果你用的是张仲景的思路，就是去找它的变身点，对不对？那方剂学的学习我觉得很好用的一点，很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类似的方做排比。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2013年下旬的时候，那一年的五运六气刚好是好像肺部会比较淤积一些热邪的，所以那段时间可能比较多的人都会刚好有一点好像这里痒痒的，然后咳几口那种感觉。那那个时候我的台湾这边同学，我跟我们那方刚好讲到五运六气的话题，那我就说同学，那如果你这个肺是有热，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废热你要怎么处理啊？那于是同学就给了各种反馈的，他就会说，一般肺比较燥比较热，我们习惯用的方剂是清朝郁家园的郁家盐的清燥救肺汤，这是标准打法。可是呢，有的同学就说，我用了一个比较凉比较润这个肺的清燥救肺汤以后，我就觉得整个人有点软绵绵的没力气，想必是这个药比较寒伤了我的元气，所以呢我就会用再加一点就是比较滋补这个肺阴，然后比较清凉比较润但是又有补的效果的生脉散，然后我就从清燥救肺汤切换到生脉散，那我的肺就很舒服了，就比较不会有那种累累的感觉了。那有的同学说我用了清燥救肺汤会觉得这个肺啊还是有点痒，还是忍不住会咳，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我的这个肺里面还有一些风热之邪没有散掉，所以我就加了一些桑菊饮啊，就是把肺里面的风热之邪推出去的药。那我用了桑菊饮之后呢，哎，这个肺就不痒了，就舒服了。那有的同学就说我用了这个清燥救肺汤，那可是用了之后就觉得好像好一点都不够好，那我想应该是这个方的效果还不够强，我可能肺阴虚那个干裂的成分还比我想象的更严重，所以我就用了一个补肺阿胶散，然后呢就好了。就是这些方剂都是方剂学里面的，你单独看一个方剂的时候你会不容易找到弱点，但是你类似的方剂在靠在一起看的时候，再加上那些书里面本来就有写的说这个方剂的特征是疯狂咳嗽，然后加上这个肺很痒，然后脉是怎么样，这个方剂是怎么样的，就你在那个那么多类似的方剂近距离的时候，这个脉象是如何的不同，那个咳嗽的咳法是如何的不同，或者是这个人的脸色是如何的不同，就开始比较出来了。所以用这样子的方法，一方面你自己可以把医术的精度练到很高，就是以活人的部分来讲，那另外这个地方做出来一个东西，你再把它挂进你原来的系统的临床，这个又是更逼近最佳解的一个方法。然后因为如果你这个系统做得再聪明一点的话，它去归纳其实清燥救肺汤桑菊饮跟补肺阿胶饮每一个方剂的一个药物都是有共通的，对不对？所以它照理说到这个点上，电脑应该会可以做出对的创方跟加减。所以而且最重要的是开出来的药疗效不会差，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逼近我刚刚说15分钟的小纸条你治晕眩已经打赢方圆百里之内所有医院了，就是在这个点上应该可以快到这个地方了。那哦，对不起，朱教授下课时间到了，所以那我们就稍微再混一下，我们这个课一口气就上一个多钟头来下课，那就下课久一点吧，我们下课10几分钟再回来好了，好不好？Thank you.